心一样爱你，要送你一个礼，要送你一个礼，要送你一个礼物，谢谢你呀。 如今我对自己故乡

该怎么办？难道继续这样，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？ 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我想选择 I can measure.